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昨天在跟大家晚安的时候说我们9月见，所以呢现在我们又相见了。没错，今天就是9月1号，全新的一个月开始了。九月份呢会给我们很多新的期待，当然今天也是学生们开学的日子，所以呢也要祝所有的学生朋友们开学快乐，在新的一个学期要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学会劳逸结合，然后呢可以度过一个快乐的新学期。在此要祝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啊开学快乐。其实我看到网上很多的家长朋友都说，哎呀娃要开学了，我终于可以解放了。我这个因为没有娃嘛，所以我还不能理解。在此也特别问一下，如果正在收听午夜情歌的朋友们，就是有家长的朋友，是不是真的这样？好啦，今天呢是九月的全新开始，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照例说出那句话，就每到一个月的开始我都会说，那就是8月再见，9月你好，愿我们都能够被9月的时光温柔以待。来吧，今天晚上的开场曲必须要送出四季与你，来自程翔。 送你3月的风，6月的雨，9月的风景，让我一生都有关于你。 心陪伴的场景，让 风景，踏雪漫天飘零，做你的嫁衣。 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所以这首《四季与你》呢，我会在三月一号、六月一号、九月一号来播放。是的，我觉得生活要有仪式感，开学呢也是一个新的开始，算是有仪式感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午夜情歌当然也是这样。所以今天晚上第一首开场曲就是这首程响的《四季与你》。好啦，进入到九月份，今晚我们的话题呢，很简单，那就是九月物语，来许下你九月的愿望吧。八月份已经过去了，那是不是多少有一些遗憾呢？没有关系，希望我们在九月能够把它都弥补上，期待着更好的开始。如果你有愿望想要许下的话，那就在听听 FM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点进来就可以了，跟我互动。另外一种就是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还有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那就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找到我。另外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哎呀，这第一天呢，我觉得就想起了我当时开学的时候，我还是兴奋大过于这个怎么说呢，不想开学的那种惆怅。因为我就刚才刚凡尔赛完，就是基本上当时我是属于寒假作业、暑假作业，我会集中在前半个月完成，剩下的时间就好好的享受了。所以我也很期待开学。看到曲奇翻白布说，今天开学的我太难了，一上来老师就开始让我们背单词。当然了，必须要检验一下大家在这个暑假有没有复习和预习。还有西瓜皮，00后，但是他已经大学毕业了，应该是。他说我再也不用开学了。他说此时此刻呢，最难受的应该是学生朋友才玩开，还没有玩爽就开学了，还想怎么玩？开学要收收心了啊。也可以说一说，回忆一下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就是每到开学前几天都会准备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买什么样的练习册呀，还有包书皮儿啊，文具盒啊，还有里面各种各样的笔。那时候我们还流行自动铅呢，最早小学的时候是铅笔，还有那个铅笔拧子，去每一个都削得很整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啊。后来呢，就是进化到了自动铅，然后什么0.5的铅芯儿、0.7的铅芯儿，然后每一个笔都特别特别的可爱。还有像这个涂改液，这都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东西，所以我很想知道现在的学生朋友们用什么样的先进的文具。大家都可以来互动，顺便说一说你最擅长的学科是什么。好啦，来许愿吧。刚才西瓜皮也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诚心的发问啊，在座的各位，什么样的两个人适合在一起呢？有没有朋友愿意热心的解答一下？心愿便利贴这首歌来给大家许愿专用，说出你的九月心愿，那会在十月之前实现的。 天一天贴近你的心，你开心我关心，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你是我最美的相信。 等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先点燃九支仙女棒代替， 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 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把你的讨厌摘几遍散到天边， 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 惊喜的语言我的天统统应验， 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 先点燃九支仙女棒代替， 最灿烂不一定要许多钻石黄金， 看你眼睛有幸福的倒影，把你的讨厌摘几遍送到天边， 平凡的傻事用了心变成经典， 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 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 惊喜的语言我的天统统应验， 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心变成经典， 存满满的心愿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 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 惊喜的语言都为你提早听验， 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一点一滴我都能感应， 你是最美的相信。 好甜啊，这首歌心愿便利贴，我觉得这首歌呢是用来给今天晚上大家许愿专用的，就是我会选几首关于许愿的歌曲，因为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开通九月物语的许愿专区，来许下你九月的愿望。而且呢今天也是开学的第一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开心的日子，尤其是家长朋友，你像惦记着一些就说今天我们家神兽终于回笼了，耶，非常的开心，甚至发了一条抖音庆祝。然后呢还有朋友说以前呢就是其实并不想让孩子开学，为什么？因为一开学家长就要开始接送，但是现在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所以就不用再去接送了，就听起来突然间让人感觉有点惆怅，就是当孩子去上大学可以独立自主的上学的时候，那可能也就意味着他要开始 独立的去生活，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格空间和自己的想法，也就是离父母渐渐的远了。这个时候可能父母呢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适应不习惯，但是虽然不舍还是要放他去飞。好啦，今天呢开学，所以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你们在开学的当年上学的时候啊，开学都准备什么，最擅长哪个学科哪个专业等等等等。斯坦福桥他说自动笔0.5 0.7 0.9 还有0.38的铅芯，真的吗？这么细吗？我都不知道。还有点点胶真的很方便。妈呀，现在都已经这么先进了，那个时候还我还没有这个进化到点点胶的程度。欢迎坐山猫第一次互动，说有点小激动，来平复一下心情啊。好啦，那么我们的逢时播报每天晚上也都期待着大家，就是聊天室点赞过10万我们就播报一次。那也辛苦数据组的精灵加油，看看今天晚上可以逢几个时播报。下一首歌来啦，依然是继续许愿，这个连着许两首歌的愿望我相信一定能达成。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左岸的一座白色环形阶梯，两人正在用和仙人西游玉成西下的少女，听着给的旋律在许愿池边把我可是的担心，少女手中希腊婚礼，罗马的教令的运动男性低头穿过前方蜿蜒的孤寂，对着空气敲击他轻声下一句，远方少女跟他一样在犹豫，少女手中的硬币嵌入指令，她的表情像涟漪那么透明美丽，一她幻想的快乐的圆舞曲，诗人决定她到底是月池的希腊少女， 愿池的希腊少女。刚才新田说，我记得在某一个周末的早上，我就是被这首歌唤醒的。对，其实这首歌挺好听的，作曲是王婉之。哎，这个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王婉之的歌都是很轻柔的那种，他自己也唱嘛，然后他也是一个作曲非常厉害的这样一个音乐才女。哎，没想到这首歌居然是他写的。 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反正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非常非常的少女心，而且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浪漫啊，所以因为这首歌我对希腊这个国家也很向往，可是呢一直没有去过。看到了露露四月天，他说这个明天要带宝宝去环球影城，他说我也是这个够可以的，今天刚开学明天就给娃放假了，直接请假好吧。那如果要是学业可以不忙然后老师也同意的话，那我觉得去环球影城体验一下也是不错，因为现在呢环球影城也在内测的阶段，我都没有机会去，哎呀好想体验一下。所以呢羡慕能够去的朋友们哈，那体验出来之后呢，希望把更多的这样的心得啊体验啊发文告诉更多的朋友。然后刚才踩着西瓜皮去遛街他问的那个问题，就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在一起啊，看到抖音上面有人回答，就有朋友说其实两个人三观一致然后呢价值观相同这样都可以在一起，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说九月约好去异地陪女朋友几天，在这之后呢就要一心去完成自己的事业了，可是没有火车票了，所以我的愿望就是能让我抢到一张通往女朋友方向的火车票。好，你的愿望会成真的，但是双向奔赴的爱情我觉得这是我们都想要的，如果你实在抢不到的话，那可以让女朋友过来陪你也是一样。其实异地呢会面临更多的问题，两个人隔得很远，所以有些时候就会更加容易产生误会，因为你见不到面，所以有的时候说话的语气不管你是用语音也好文字也好甚至是视频都可能会产生一些歧义，所以这个就更需要两个人要彼此坚定，就是我非常非常的信任对方，然后也不多做怀疑，这样才可以走得下去。总之加油吧，我觉得异地恋还是有修成正果的，很多嘛是不是，所以你要相信你是例外的那个。继续听歌，下一首我们要送出的是一首初恋，真的是那种初恋般的清新感，来自回春丹。分分钟都寒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路上几天。 You 想给你， 翻翻枕头， 盼望跟他见面，忙碌地处后日从来没上几天， 轻快的感觉飘上，可爱的一个错恋，分分钟我盼望跟他见面，盲目地处后亦从来没完，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亦落上几天，轻快的感觉飘上面。 哇，这首初恋非常非常的动人，就是让我们找到了初恋般的那种青涩感。逢时播报啦，现在点赞刚刚突破了100,000，那现在排名在点赞助力榜第一位的依然是不羁之士，好厉害，也谢谢所有点赞的数据组精灵。 他们的脸上是我也曾有过的动容，渐渐爱上你喜欢的事，你爱看的书，因你而起的改变，渗进了我的皮肤。反复的这一场，有过的心疼啊，他为何不想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00-24:0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3:31，欢迎继续我们温暖的午夜情歌，也是九月的第一期。今天是9月1号，所以在这里要祝大家9月快乐。今晚我们来许下一个9月份的愿望吧。那只要你许下，我相信一定会实现的。另外，今天也是开学的日子，1号了，学生朋友们要正式回归到紧张又活泼、轻松的这样学习的状态当中。我想， 这也是一种规律吧。放松了一个暑假，也该收收心，继续开学了。看到请叫我兔子，他说九月你好，每次我都说某月对我好一点，可是呢每个月都没有对我好一点。不过今天我要说九月，我这次换一下，从今开始我对你好一点。是的，换一种角度你会发现豁达了很多，因为爱也是相互的。如果你热爱这个九月，热爱生活，那么他同样会热爱你。好啦，继续跟我保持联络，就在听听 FM 找到午夜情歌的聊天室，还有呢在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可以跟我文字互动。如果你想看视频，那就在听听啊，不是在听听，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找到我啦。上半段那首歌很遗憾没有听完，只是听了一个开头，那下半段有时间的话我们要把它完整的听一下。好啦，期待着各位的留言愿望，以及说说你们开学当年开学时的心情状态，还有要准备的东西。今晚的固定盲盒，我觉得可能是有一定的难度哦，考验大家歌曲知识储备的时候到了。 心长街几多足印，印着往事诺言，一起走这一生，情变无心，仍想他可走近，回味那旧日浪漫字句，街中偷给我的吻，看秋色渐近，对倒影盘问，离愁别绪，忘掉你始终不忍，仍在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秋色的夜一再近，再念去年秋的温馨，秋的冷感，谁料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街灯今夜加倍暗，无用再等。谁会留心长街几多足印，印着往事诺言，一起走这一生，情变无心，仍想他可走近，回味那旧日浪漫字句，街中偷给我的吻，看秋色渐近，对到就必须忘掉你始终不忍，仍在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秋色的夜一再近，再念去年秋的温馨，秋的冷感，谁料日日夜夜内心痴痴地去等， 想再生。 哎，我本来以为今天晚上的盲盒可以难住大家，让我赢一次，就是如果大家都猜不出来的话，那我就赢啦。但是依然有人打破了我的幻想。是的，山外有山，今天晚上第一个答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啊，获得了今晚的盲盒。没错，刚才这首歌是梁咏琪的《秋色》，虽然是一首粤语歌，但是这首歌非常的动听。而且呢梁咏琪，我昨天看消息嘛，就说她要发一张新专辑，发完之后就要暂别歌坛了。就听到这个消息呢，会让人觉得有一点唏嘘，因为梁咏琪毕竟在当年也是非常非常热门非常火的一个歌手，她的歌也很好听。但是现在呢，听到她要暂别歌坛的消息，就觉得哎，真的好像一个时代过去了。但不管怎么说，希望她以后生活都能够越来越好。所以现在我们要多听听梁咏琪的歌，不能说怀念吧，至少她留了很多的作品给我们。即便就是以后没有那么多的新歌，听以前的歌曲也足够我们去欣赏和享受了。好啦，再次恭喜一下山外有山，当然还有泪落心田也答对了哈。今天我们就来许愿吧。刚才看到了很多朋友的愿望，收集了几份，比如说欢乐咖啡时光，他说希望孩子在学霸扎堆的新学校能够尽快适应，平稳过渡，健康快乐成长就足矣。会的，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小朋友要加油哦。还有荣庸说希望考研上岸，执意通过，加油加油。这个西探呢也是同行啊，他也要面临同样的考试，所以呢祝福你们都能够拿到行医资格证。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一种迷之骄傲，因为听午夜情歌的这些朋友里面，就是每天经常互动的这些小伙伴当中就有两个医生，好棒啊，这也是我曾经的梦想。好啦，我的梦想有越来越多的人替我实现，我觉得很开心。继续听歌，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大人吧，不管你现在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之前学的是什么样的专业，那进入社会遇到多少的困难，但是请不要忘记我们的初心。曾经我们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今后也一样是。 有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喝到七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找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晚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想看遍这世界，去最遥远的远方，双翅膀能飞越高山和海洋。许多年前，你曾是个朴素的少年，爱上一个人就不怕付出自己一生，相信爱会永恒，相信那个陌生人，相信你会成为最想成为的人。说谎 就是变成熟了吗？有一套房子之后才能去爱别人吗？总是以为成功之后就能抚平伤痕，欲望变卖着错过的人，让青春耗尽，只剩面目可憎。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想被命运叫醒了。他说你不能就这样过完一生。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想看遍这世界，去最遥远的远方，感觉有双翅膀能飞越高山和海洋。许多年前，我曾是个朴素的少年，爱上一个人就不怕付出自己一生，相信爱会永恒，相信每个陌生人，当我和世界初相见，当我曾经是少年。 你曾是少年，来自焦麦琪，原唱呢就是 SHE 的那首。刚才西探说他觉得焦麦琪的这个版本好像更有感觉，但是我个人是更喜欢 SHE 那个版本，也可能是男女生喜欢的不太一样。反正每次我听到 SHE 的那个版本，我都会有一种就是特别哽咽和泪目的感觉，因为代入感很强烈。我觉得这两首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当你听 SHE 唱《你曾是少年》，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历经沧桑，就是受过伤，然后也有过成功，很多很多都已经经历过的成年人去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而你听焦麦琪的这个版本，那就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他有梦想，他有追求，他想要成为了不起的人，所以呢，他会给人一种更加激励和奋进的感觉。看到大家还在互动，也有人困得不行，但是手还没有松开。好，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现在呢，我们的点赞也持续当中，看来今天是有可能再来一次逢时播报的。谢谢我们的数据组的精灵们，待会儿我们也会播报一下点赞的助力榜前三名。九月份啦，来说一些关于九月美好的事情跟大家分享。比如说九月可以吃热乎乎的板栗，可以看尽漫山遍野渐渐泛黄的秋色，可以在秋高气爽、蓝天白云的好天气里面去享受一杯咖啡和甜点的那种幸福，每一件事都是那么的让人充满期待。所以呢，大家九月一定要快乐哟，相信你们都是，我们都是未来可期。哎呀，说了这么多，就仿佛好像给自己充满了正能量，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听一首跟校园风比较相符的歌曲，因为映衬一下今天的开学日。香草把铺来自南拳妈妈。 十分钟，大家开始倒数比赛。 赛谁先冲到福利社。 这满庭的回忆总是出现在我想起之后，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尽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人物画面时空 伸手上白色的发箍，还没融化的时候，强求跟在他背后，希望能上帝保佑， 劝自己别再孬种，买了三年前早把布，把把把把把把布也该送到他手中。 双双牙心里呼，早餐从来没吃过，隔壁巷子的女孩已经出发，在问你觉得不急就从经过警察身材升级过后， 打手机还好还好。 现在我想起之后，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尽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人物画面时空都还没变过。 我的从前怎么去接我的世界，一直想起时尚画面不断重叠。 香草巴扑来自南拳妈妈。我突然间发现好多人都喜欢今晚的歌曲，尤其是这一首，是不是很喜欢这种校园感呢？看来今天晚上的歌还是很成功的。好了，马上进入今晚的树洞信箱，回马上开始。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我们来分享九月物语。感知幸福是很棒的能力，可以在稀松平常的日子里抓住快乐，珍惜自己拥有的，少去跟别人计较，也是一种热爱生活。并非每件事都要有意义，让自己开心的事去多做，晒晒太阳，发发呆，看看书，就当在心里给自己放一场专属烟火。是的，让自己快乐，这是一种能力，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候，即便我们在面临重压的情况下，工作很繁忙，没有时间，然后呢，要不断的修改，有不断的这些琐事，就像俄罗斯方块一样砸向我们的时候，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让自己乐观开朗，用一颗热爱的心去包容，去体验，去完成你所应该完成的事情。在工作的间隙也要懂得放松。再来听这首歌。那今天的应该是倒数第二首了，你会给他打几分呢？ 一瞬间长大， 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我们那个字要去哪？问题好傻，谁又能回答？想念从不说话，来不及的再见多喧哗，陪我看大雨落下，潮湿的心滴滴答答，带着温柔又想起你呀。长大就要走散啊，你现在在哪里，跟我多远距离，是否勇敢飞行，有没有人爱你，每当我想起你，世界突然安静，你也一样吗？青春有你出席，不是为了让你缺席，好像沿着回忆狂奔向你昨日的晴空，随少年挥手消失在人海。 昨日清空来自有长进，这首歌也特别的有那种成长少年的感觉。没错，这一首也是很多人喜欢的。当然在节目最后我要播报一下，逢时播报哈，我们的赞数已经是21万多了，谢谢点赞的所有的精灵们。现在我要正式播报点赞助力榜的前三名。第一名不羁之士，第二名麦田守望，第三名逸飞。谢谢各位，尤其是不羁之士哈，以一己之力真的点了15万多的赞，谢谢 就像生如夏花说，有不羁之士，道道你的梦想不是梦想，是现实，真的辛苦啦。当然放心，你昨天下的单明天应该就会送达了。好了，最后要跟大家道一声晚安，九月开始了，希望大家在这一个月份都好好的，许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有好的成绩，学生们也能够开心快乐健康成长，过一个好好的假期。最后的这首歌就是我们刚才没有听完的一首，来自文菊，但是我决定不忘掉它。就在这样轻柔的旋律当中，晚安吧，九月你好，明天我们继续，我是道道，明天见，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 的动容渐渐爱上你喜欢的心。